诶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历史渊流呢个节目。 系啦， 我系加灿生， 我系 Alex 啊。咁咧就今集我哋就正式讲翻我哋想讲嘅嘢啦。咁啊，讲呢个文明嘅起源喎。咁啊，阿加灿生，你收集资料喎，你不如简介一下，你会将佢讲啲咩啊？ 好啊，好啦，嗱，我哋今集第我呢个第一集咧，我提出我哋今日要讲嘅题目嗰阵 ，Alex 都吓一跳，系咩咧？就系我哋要讲神话时代。 系神话时代，我都唔熟，要靠你啦。 咁啊，当然啊，大家第一次接触噶神话时代，相信都系圣斗士星矢啦，唔使讲啦吓，又阿典娜又成啊， 系咯。 咁但咁啊，然之后诶， 宙斯啊嗰啲啦吓，太阳神啊， 宙斯啊嗰啲咧，可能就睇神奇女侠啦，最新近可能就 系、 是、咁啊，放心，我哋大家唔系讲啲咁嘅嘢， 女神 啲神杀神啲咁嘅嘢， 女神咯、 啊，唔系女神就北欧嘅、 哦、，OK 吓，咁啊，但系我哋想讲下诶、首先我想讲点解我哋要用神话时代啊？ 系， 其实神话时代咧。就是上古的人啊，吓有呢个文字之前口耳相传的记录， 几耐到咧？时间系约莫， 大约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六百， 即系等而家差唔多。 系嗱，系啦， 即系四千年咗啊，相对四至五千年噶，等于而家 系最早嗰阵三千几年。如果我哋系 compare 翻呢个古埃及嘅话， 系 咁，但系如果以呢、這个。东地中海吓、啊，希腊年代嚟讲咧，就大约系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左右，二千零年至一千六百年左右， 即系四千五到系五千年前啦、啊，对冇？ 系啦 ，OK。 咁而当嗱、由于佢哋系一路中间可能出现个文字又消失，所以就变成口耳相传，一代传一代。 嗰阵时仲有啲好简单嘅符号啦。串埋一齐啦，甚至或者 可能好简， 或者 好简单嘅符号， 系啦，画 或者系啲诗人，啲诗人唱歌， 系 啊，即系有时话嗱，你谂下，譬如话喺度成班人围炉讲嘢，讲个故事啊，上古嘅嘢，咁于是讲，咁可能大家斗讲咧，就越讲嘅就越夸张。 哦，系一定系啦， 好似而家 Facebook 咁啦，啲人喺 Facebook 讲嗰啲 news 越讲越夸张噶嘛 ，fix news 啊，佢哋话 吓。即系单单睇下话，估下第时呢个 Star War 究竟点样走向，啲人就谂到天花龙凤啊嘛。咁我更加何况当时嘅年代系咪？或者 Marvel 嗰个 Avenger 三会点玩呢？点样谂都得噶嘛。 即系 好多人好无聊。 好似啲人打仗啊嘛，话一千个士兵讲一万个士兵，跟住再讲下一轮讲十万个士兵啊嘛。 系 咁讲落去吹落去，但其实得几十个人打。 冇错。 系啊， 咁所以咧就唔俾啲史，即系啲历史学家咧就唔会点样采信。譬如以中国为例啊，吓 系 阿太史公司马迁，佢系以五帝本纪为第一，第一个讲嘅系五帝，但系就冇讲三王或者五氏。 系 但系咧，如果我哋睇下五个臣子啊，吓中国古代五个臣子五氏咧，就发觉到佢哋所做嘅嘢。其实是人类文明的进程，这五氏是哪五个呢？就是有巢、燧人、伏羲、女娲和神农。 哦，都是中国式 有巢氏，是啦。有巢氏就教人哋在树上捉巢。 系。 燧人氏就搵就教人生火，发现咗点样生火。 呢、这个初中的宗师有教，我都记得。 系啦，伏羲就创八卦之外就做了政府规章制度。 系。 啊，即系社会嘅制度啊，佢加份文应该点 run？ 系 阿女娲就教人叠婚嫁制度， 系 而最后神农就教人呢个点样耕种同埋医药， 系 咁神农氏之后就先至有国家嘅雏形，先出五帝， 系 吓、啊，所以神话时代系需要讲，由神话时代可以知道大约人类系点样。嘅文明系点嘅进程系点样？ 其实最主要系知人点样生活咯，即系佢有个社会嗰个模式，慢慢展，慢慢即系发展成为一个政体，政体就范围一个可能王国啊、城邦之类咁嘅一个 国家啦，最早期嘅国家咁样咯，即系神话就 系 最初期嘅记录，人类行为记录先咯。 吓，咁但系如果喺呢个西方，即系喺呢个古希腊，第一个而家现存有记录嘅咧，吓呢个神话年代咧系有两个人， 系 第一个就系 荷马， 荷马 系荷马唔系一种动物嚟嘅，系个人嚟嘅。 吓，亦都唔系 Homer Simpson 嗰、那个，唔系阿森一族啊，Homer Simpson 啊， 唔系咁咧，而系唔系黄色好似纸筒嗰、那个， 吓唔系嗰个，而系俾人誉为西方文学之父 系 嘅 Homer， 系 吓呢个咧，大约喺公元前750年咧，就开始有人记录佢所唱嘅作品， 即系2800年前啦，等于而家就。 系啦，咁啊两个故事啊，佢讲两个故事系传颂千古嘅。第一个叫伊达利亚， 系 就系、是、木马屠城记嘅， 系 咁啊几十年前啊， 北比德 都仍然有，系啦，仍然有套戏阿 Black Pitt 做啊嘛，叫 Troy 啊， 系啊， 相信大家都记得啦吓。 我仲喺度好多细路仔啲神嗰啲古仔书就系过嚟估呢个。只马系点样送入去嘅咧？跟住可能你之前只马大过只门嘅，咁点样推只马入去嗰啲咧？记唔记得以前好多呢啲咩啲相咧？喺度玩 IQ 题噶嘛？ 咁啊，第二个咧就系佢嘅续篇，就系话叫 Odyssey， 就系话度条桥啊，叫人哋即系整只木度出木马嗰条桥嗰个人叫 Odyssey， 当佢翻去屋企嗰阵。成败班希腊人打低咗 Troy 之后，特洛伊城之后，佢哋就话要翻归啊嘛。咁啊，点知遇到大风暴，就死咗好多人，其中一个就系 Odyssey 就冇死，就话佢点样喺海上边嘅经历。 哦，咁啊，即系古代希腊人嘅航海经历经验啦，其实一个就 系啦，应该系集结晒所有古希腊人嘅航海经历而讲出嚟 嘅。OK， 好 吓，咁。咁呢两个故事就传颂千古啦吓，而第二个人咧就叫 Hesiod， 系 吓就系、是、又系记录咗希腊神话嘅，咁啊中文叫黑西俄德 Hesiod， 佢又系比阿荷马大约早十零年， 哦差唔多时分 嘅，吓 有冇相遇过咧？ 吓 佢哋有冇相遇？ 呢个就冇讲啦。 哦 ，OK， 吓可能太耐。 呢、这个就冇记录，但系咧就话佢自己咧就有三本著作。第一本就叫《Show of Hercules》，就系讲佢打仗啊，嗰啲人点英勇嗰啲诗嚟嘅，都系诗啦吓，即系喺度吹水啦，又话啲人打仗点叻点叻。咁但系讲咧，佢另外有一个咧，有两本咧就好紧要嘅。第一本叫《神谱》，佢就将呢个宙斯家族三代恩怨情仇吓， 喂， 讲晒出嚟， 逐个咁写出嚟，真系。 咁系点嘅咧？就系话阿宙斯嘅阿爷啊，就想唔知发神经，就想杀咗佢老豆。 系 就点知咧？就俾佢阿妈啊， 系 即系俾佢阿嫲夹埋个老豆咧，就怼冧咗个阿爷。 哦，即系宫 廷。咁中间梗系打过一场大仗啦。 即系呢只宫廷斗争。 宫廷斗争，咁啊，然之后就到阿宙斯嘅老豆咧，就惊有报应，就想杀阿宙斯。依次就阿嫲。就同个孙夹埋一齐，就阉咗个老豆，一脚踢走咗佢。 系，哇咁得意 吓，系啊， 即系弑父嗰啲夹，夹埋个阿嫲嚟弑父咁得意。两三代人，即系第一代同第三代夹埋，想杀死个第二代咁。 系啦，咁啊，佢老豆俾佢阉咗之后咧，就话滴咗啲血喺个地啊，整一啲巨人就同佢死过咁啦吓。咁就同阿宙斯死过，结果俾阿宙斯打低咗。咁啊，宙斯统一咗天下咧，就生咗即系加埋嗰啲兄弟嗰啲咧，就有十二神子。 系 咁样嘅，咁一路就讲到 Hercules 吓、啊，阿大力士出世咁样嘅，即系系成个神嘅家族就讲咗出嚟，就话俾希腊人听吓，我哋嘅神系咁样嘅。咁其实佢哋讲嘅嘢全部都系口耳相传。是没有文字记录、 哦、 但是后人第一个要记录就是记录了荷马的史诗，然后再记录这个希少， 即是一个口述历史，我们 口述历史、啊、然后希少第三本著作也很重要，叫 Works and Days、啊、叫时日与工作，他其实是出自、他就 引一个官司出嚟，就系话佢同佢兄弟争产，就点知佢兄弟咧就买通个官，就将佢嗰份身家就俾咗佢，就条气好唔顺，于是作咗首 Work and Days 嘅诗，就喺度系咁闹个细佬，即系教佢应该点做人啊，点耕田啊嗰啲咁嘅嘢。 即系好咁似今次而家电视剧情啊。 系啊，咁佢入边咧就引咗三个神话故事嘅。 系 第一个咧就系话，阿普罗米修斯就嗰阵人类冇火啊嘛。阿普罗米修斯就偷咗啲火，啲火种 ，OK， 就教识咗人类点样生火。 我谂起异形嘅普罗米修斯 啊，系咁启发人类啊嘛。 哦， 咁啊，结果阿普罗米修斯就俾阿宙斯惩罚吓，咩绑咗喺座山度，永远俾个雀鸟惩罚。 哦， 咁样嘅。然之后第二个故事咧，就系阿宙斯就见到你人类就有咗火种之后咧。就惊佢嚣张，就要整鬼佢，就俾咗个盒一个女人，就叫飘潘多拉，等佢一打开咗、哦，就依个咩嗰啲咩疾病啊、哀伤啊、妒忌啊、狡诈死人啊，全部出晒嚟，腐化咗人类。 我依个潘多拉嘅盒子啊， 系啦， 潘多拉 box 啊， 系啦。咁啊，而家有间珠宝公司叫 Pandora 啦，大家都记得啦。我都唔明点解会改佢咁个名， 咁啊唔知有冇盒卖啦，可能有盒卖嘅吓，啲首饰盒啦，可能有啊。 咁佢话佢打开呢个盒之后，最后剩翻嘅就系希望啊嘛，吓、 哦、 唯一人类嘅唯一嘅救赎。 哦 ，OK， 喂。 文明嘅时期系， 喂，啱啱十秒钟到冇咗声，你啱啱讲到平多纳盒子之后，希望嗰度再之后再补补佢， 好 系 就剩翻希望，然之后第三个故事吓 系、 啊、就系讲呢个人类五大文明时期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可以话圣斗士星矢嚟抄佢，系究竟边五个时期咧？ 肯定系抄啦， 系。黄金、白银、青铜、英雄同埋黑铁五个时代。 系 咁啊，黄金年代咧就系话人咧就同神一齐住嘅。 系 就饿来就伸手，饭来就张口。 系 啊，求求其其咧就可以食完嘢过一日，个神就唔系点理你。 系 啊，就摁摁脚就过一日噶啦，唔使咁辛苦嘅。 系 咁啊，但系到咗你去白银年代嗰阵咧。就出现咗变化啦， 系 就系、是、宙斯就话你哋班友仔唔耕田就冇得食， 系 我唔俾你食，于是咧就人类从此就要死耕烂耕耕田先有得食。 哦，我觉得人口多咗啫，因为我觉得因为人口多咗啫。 咁啊，然之后当又再过咗好耐啦，吓人类就诸神就离去啦，咁啊剩翻咧就系。发现咗青铜呢样嘢，于是就用青铜互杀，人类就用青铜互相斩杀。 哦，做武器啦。 咁当你斩杀到一个地步嗰阵咧，就有啲人系特别英勇，有特别显出高贵嘅品质，系为人类争取呢个福利嘅。 即系好打得， 系啦，好打得之余，仲要心肠好，为人类争取福利嘅吓。 系 呢个叫英雄年代。咁当英雄都冇埋咧，就系到而家作者。生存嘅年代就系、是、叫做黑铁嘅年代啦、 哦， 就系、是、话充满狡诈、okay. 卑鄙无耻，即系变相闹佢细佬系个贱人咁解啫。咁、 哦、 嘅、 okay. 年代咁讲、 okay. 好。咁啊，如果由呢个社会嚟睇咧，吓角度嚟睇咧， 系 黄金年代其实就真系渔猎嘅年代。 系 咁啊，其实打鱼啊、捕猎系好简单啦、啊。啊，每日就系、是、譬如话你屋企。啊！净系要食一只兔仔，一两只兔仔可以过一日嘅。 系啊，食 打两只兔仔，你咪翻屋企摁摁脚咯，吓、 啊。系啊。 然之后做乜都得啦，同个老婆开开心心又得，啊，专注生仔又得，唱歌跳舞又得，做乜都得。 系。 咁啊，但系当你一变做农耕年代嗰阵咧，有人研究过，你农耕每日农耕所消耗嘅卡路里系远远高过你打猎嘅。 是啊，因为你打猎系好似系等㗎嘛。 等猎物出现你先出去打，但系农耕就唔系，农耕你行咗出去好远，你不停喺度做嘢，你先至个嗰个产量先高噶嘛。 吓，但系你农，但系咧相对嚟讲，你一个猎户可以养到嘅人可能系两三户人嘅啫，但系你一个农耕可能可以养到十户八户人噶嘛。 系啊，所以你人口多咗，你一定要靠农耕，你唔可以靠人打猎啊，同埋你个范围。抌多嘢抌多嘢噶嘛，你唔会突然间话人多咗之后，你以前嗰个位嗰森林得100只兔仔，佢唔会突然间有，因为你人多咗有1000只兔仔俾食咁多兔仔噶嘛。 系啦，所以当时阿宙斯其实系一个 advanced 咗嘅文明，佢哋发现咗火。如果综合呢个 Hesiod 所讲嘅神话故事，就系阿宙斯系一个比较高等嘅文明，佢发现咗火嘅秘密。 系 啊。佢可能係話叫你班農民俾嘢我煮啲嘢俾你食，咁啊引起啲所謂農民嗰班人聽佢説話。 係，同埋火可以生田咧，即係做農地啊嘛，燒完個森林或者草原之後，咪可以做農地咯。 係啦，就係宙斯嘅年代嘅人口增加咗，所以宙斯強制啲人去耕田，而當阿宙斯離去啦。佢嘅人口不断增大，而人类亦都发现咗青铜器嘅秘密，于是就利用青铜器去扩展嘅社会，就难免有争执，有争执你就要打啦。于是就进入咗所谓青铜互杀嘅年代。 最重要点解有青铜？都因为有火，冇火冇热系铸唔到青铜，因为要好热，起码都要几百度先可以做到呢样嘢。 是成千度。 千度咩？过千度。过千度起铁啊，应该是铁器时代嚟噶啦，嗰时应该。青铜几百度得。 差唔多啦。但是佢青铜呢你斋用铜系唔得嘅。 系啊，石。 你要用另一样嘅物料就叫石。 好，呢样嘢我哋就下一节返嚟讲。